放给我感觉。 OK， 战马能量音乐开始喽，各位亲们 Come on， 你们准备好了吗？那今天准备和谁一起出去狂欢了呢？各位好，我是春慧，这里是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啊。今天呢是大年初一了，你需要的是一种放松的心情，需要的是一种音乐的能量，来给你的春节的气息呢加一点点料。那所以今天的一开场呢够热闹够喜庆，对不对？没错，这还不够，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通过这样的一首歌看到你充满信心的笑脸，来自张伟，让世界为你转身。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伟带过我们的让世界为你转身啊。我们都知道火遍全国的好声音结束之后呢，余温一直持续不下，几位人气学员呢如今都有了不错的发展，相继的推出了自己的音乐作品。其中呢那个无论是从外形还是曲风都吸引着大众眼球的张伟呢，他的这样的一首让世界为你转身，动听的旋律和张伟极具感染力的唱法，让这首歌呢也真的是极具感染力了，是吧？ 没错，让世界为你转身，时刻保持这种自信，年轻就是要这个味儿啊。那所以在今天听呢，是不是给大家又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活力呢？没错，春节了嘛，假期我们就要一起好好的放松，给自己加满更多的能量，在新的一年往前冲。所以呢，什么事情我们大家都要一起努力哦。听听看下面这首歌，来自范晓萱，一起掌声有请。 We'll be right back.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大年初一，大家新年好，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给你十足的音乐能量之外呢，我们还想向你传达更多的梦想的能量，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自信的快乐的魔法师。那正如歌词当中唱的，要有目标，这才是继续的力量，永不服输，永不言弃，你明白吗？所以呢，听听看一下我们这首歌曲 Only Love Can， 掌声有请。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The Words 带给我们的首歌 Only Love Can 啊，只有爱能够做到。那 The Words 呢，是一支似乎很陌生，其实大家呢已经是相当熟悉的乐团了。那么在2013年，陈绮贞组团和同样为优秀音乐人的钟成虎、陈建奇组成的 Long Beach 实验风格与法式电子相融合的全新音乐实验团体 The Words。而从他们推出的第一首歌曲 Only Love Can 当中呢，我们就能够感觉到他们独特的创意还有想法，浪漫的法式电子交织着全英文的浅吟低唱，相信呢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听觉感受。所以呢，全球化以后呢，眼界世界开阔了，那如何选择过自己的生活，如何坚定不移地稳踏自己所相信的步伐，变成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下不得不面对的一种议题了。那也许这所有的所有呢，就从这首 Only Love Can 当中可以找到解除我们心中疑惑的答案，是吧？好了，时代的脚步再快，科技再先进，我相信呢，唯有爱可以一成不变，是吗？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听歌，有请苏打绿带给我们游乐，掌声请。

同时旅客出行时要尽量减少携带物品的件数，防止遗失或遗落，耽误自己的行程。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畅通。在此提醒大家，要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燃放烟花爆竹。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is coming.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 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游乐场，所以呢，让我们一起来畅快的玩起来，动起来，让欢乐来继续传递。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今天呢是大年初一，在这里呢给大家拜年喽，大家新年快乐。那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呢，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多有营养的音乐作品，然后让大家在出行的路上呢都感觉不那么的寂寞，同时呢在有一些疲惫的时候可以给你加满能量哈。所以呢下面呢我们一定要给你一种甜甜的感觉啊，下面这首歌来自 Beyonce 带给我们一首歌曲 Sweet Dreams， 一起来幻想一下吧。 OK， 感谢 Beyonce 带过我们的 Sweet Dreams， 让我们启动全身的热力细胞。好，那所以有的时候吃一点甜食不仅可以舒缓我们的心情，听一些带有甜味的歌曲同样也可以给我们加满能量。好好了，那能量因为我们来继续说了，我们要为大家自己加油。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一定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动力，来自萧敬腾带过我们的《以爱之名》。那说到这样一首歌曲呢，萧敬腾自己也说，爱呢对他来说呢是和呼吸一样的重要，都是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那我想不仅是对萧敬腾啊，对我们每个人而言，爱是主动，爱可以使我们每个人得到满足和快乐，爱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全部的意义。那所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非常热闹的日子里面呢，我们一定要听听这样一首歌曲了。 It's all about love， 以爱之名，来自萧敬腾。 真儿的冷战，激烈的叫骂，那种更客观，我早习惯将所有害怕都当作幽暗。以爱之名，我小小的河难流创造我的人生。爱情的瘫痪，童年的毁坏，那种更可叹，我早习惯像所有害怕有冷漠欺瞒。以爱之名，是命运决定每个家的轮廓。以爱之名，像雷电闪过和下雨的天空，只为了快感的冲动，只为了本能的寂寞，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世界那么大，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传递爱和正能量给另一端的你们，愿您和您的家人幸福安康啊！感谢这一路有你们的相伴相随。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再次给各位拜年喽。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一起听歌，下面呢我们请出的是 Bon Jovi 带过我们的一首歌 All About Loving You， 听听看吧。 Looking at the pages of my life FadedMemories of me and you Mistakes I know I've made a few I took some shots and fell from time to time Baby, you were there to pull me through We've been around that block a time or two I'm gonna lay it on the line Ask me how we've come this farAnswers written in my eyes Every time I look at you Maybe I see something new It takes me higher than before It makes me want you more I don't wanna sleep tonight Dream is just a waste of time When I look at what my life's becoming true I've learned, I've lost, I've made some new Baby, we've been to hell and back again Through it all, you're always my best friend For all the words I didn't say About loving you 啊，今天的所有的歌曲都是围绕着爱所开展的。没错，春节呢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古老的团圆节日，阖家欢乐，家家幸福啊。那但是现在呢，我们想想还有多少人留在他乡，家里的父母兄弟只能通过电话或者是视频聊天来跟大家互相交流了。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忘记了春节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偶尔也忘记了亲朋好友坐在你身边的那种感觉是多么的温暖。所以春节呢，要的不是山珍海味，也不是光鲜亮丽，要的就是你在我的身边。你说是不是这样呢？那今天呢，每家每户一定都是喜气洋洋、热气腾腾的。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祝愿大家新年快乐，祝愿大家新年交好运哦。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范玮琪的《最亲爱的你》。好吧，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哦，拜拜。 看你沉沉的睡去，忍不住紧抱着你，孩子般的无限安宁。

for another summer party. So get your freak on and let loose your body. We're gonna have a great time celebrating sunshine. You and me, baby, feeling so fine. We did it, we done it, we got away. We're ripping our own song, Sunny Holiday. So now you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Party having fun, yo, there ain't no doubt. You and me, we are. 给所有听众们拜年，祝你们全年行好运，事业高升，学业进步， 吉祥如意，新春快乐。大家好，我是蔡依林，祝听众们在新的一年里红红火火，心想事成。 新春快乐，我是梁静茹，祝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生活美满，平安幸福。